12度，像明天后天纽约就要到4度和3度了，所以这个降温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它的中南部地区呢，今天还可以在10度左右的，未来几天它是一个从南到北缓慢回升的一个过程当中，会达到10度以上了。 嗯， 当然对于它的西部的加州的山火来说，那个地方仍然是一个干燥无雨的一个天气，所以在未来2到3天那里仍然是无雨，所以对这个这种火势来说，天气并没有对它有多么好的灭火的这样一个作用，有可能还在助长干燥，还会助长它这种火势。 嗯， 那么对于欧洲来说呢，现在欧洲中部地区呢，因为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槽在那儿影响，所以在中欧到东欧这一块呢，明后两天还继续的它的降雨的天气，所以气温呢也还是比较低。 嗯， 那对于像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欧洲南部地区来说，因为它前一段时间降雨比较多，这两天开始它的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它的气温呢是在17到18度。 嗯， 这个一样，因为在意大利前一段时间雨水太多，所以很多地方出现了水灾了。 嗯， 所以这个雨停了，这点是好消息了。天晴啊，基本就是这样。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介绍，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开启了每周的全新的请假理由，在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时间应该刚刚吃午饭的朋友比较多了啊。 嗯， 咱们最近一段时间提到美食，可能大家看《风味人间》比较入迷的朋友也很多。 嗯， 今天我们就先从味道开始说起。 好， 一个味道可能会吸引大家把某一个目的地当做自己的打卡地， 而且有些味道呢，它比较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即使是真正喜爱的人，他也不能够旁观。这种味道是你必须要参与其中。 啊、吃到了臭豆腐， 哎，臭豆腐也是其中一个， 是吧？ 包括像豆汁儿，我觉得也是，你不能光闻，哪怕是像我这种爱喝的人，闻着其实也没有觉得就是有多香或者怎样。 你是我见过的身边的人比较奇特的一个、啊， 我特别爱喝豆汁。 对这个事情，我是一直无法理解的。当然。 喝起来 啊，对对，你确实这个很有老派的味道啊， 老派 的是吧？这年轻的朋友跟接受的不太多啊。 嗯， 豆汁儿还好了，豆汁儿我觉得不加热的话，那个味道不会特别就是冲， 对 对吧？ 恰巧我爱喝冰豆汁儿， 哎， 所以比较和谐， 对别人没有什么影响。 对对对， 身边的人不会有麻烦。 是， 但是有些东西你即使是凉的，那东西就不能打开。 嗯哼， 打开肯定是别人就完蛋了， 或者它的存在就会让很多没有参与其中的人觉得哇，这日子没法过了。 一听这就不是臭豆腐，臭豆腐也得加热，对吧？啊、 嗯， 然后也不是豆汁儿、 嗯， 那是什么呢？就是热带水果当中，其实啊，这是热带水果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 水果之王榴莲。 其实好像热带水果多多少少啊，它 都有些特殊气味，比如芒果也会有些人不爱吃， 都有味道、嗯。 对， 但是这个榴莲的味道，说实话是芒果的那个乘以10000倍， 最刺激的， 对，最刺激的味道。袁一知道，我们同事在办公室曾经追过我啊，这不是那个追啊，就是追赶着我，追逐着我要让我吃一口榴莲， 是糖， 啊是糖啊，对， 还只是糖， 不是有味道， 还只是加工食品， 太可怕了啊！ 你就连糖都不愿意吃吗？ 我跟你说，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吃那个榴莲的冰淇淋，榴莲味儿的冰淇淋，一口都尝不了，就是那个味道会一丝只要沁入我的鼻孔就受不了了。 哎，你此生尝试过吃 一口吗？没有，绝不。 你要给自己一次机会， 很多人都说， 对， 我们就说啊，今天第一条跟大家说这个趣闻，就是有人啊想要给自己一次带榴莲的机会啊。是什么呢？是一家航空公司。我们说到的是印度尼西亚一个商业航班，最近呢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推迟起飞，而且后来闹得很不愉快。什么事儿呢？不是因为天气不好，也不是什么其他的状况，是因为他们飞机上要空运2吨榴莲。 我觉得这个事情从数量上能看出不是某一个乘客的个人行为，而是 十个人都买不了这么多。 对啊，是航空公司它的一个商业行为。 这就是空运吗？ 对啊，印尼苏拉维加亚航空公司 SJ091 航班原来是定在上午的10:50从苏门答腊岛明古鲁的法特马瓦蒂苏加诺机场起飞，飞往首都雅加达。一些乘客在登机之后闻到客舱里面有浓重的榴莲味，毕竟有两吨，即使是放在货舱可能也会有一些味儿沁入到，对吧，这个客舱里。就要求航空公司，你们必须要把榴莲卸载掉，不然 不让起飞。 我是今天不会坐这班飞机的。 不让起飞， 让张帆绝不 绝不 航空公司最后接受了这个要求，从货舱当中卸载了榴莲，航班因此而推迟了一个小时起飞。 来，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先分析一下这个榴莲对到底是能不能这样带。其实很多人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验，说榴莲呢是不能够带入客舱的，对不对？ 是肯定的。 客舱， 对。 首先我们要区分一点客舱和货舱。如果榴莲不能带入客舱，那能不能带入货舱呢？或者说能不能托运呢？这件事儿我今天还稍微的找了找答案，但是我没有找到确切的，就是说每一家航空公司怎么规定的，没有最细的规定， 没有一个最统一的标准。 但是啊，其实还是有一些规则可循。你比如说，传统来讲，那榴莲是从哪儿运来的呢？ 对呀，当然是要 是吗？南方如果只是通过陆路运输的话，会不会太慢，榴莲就坏掉了？ 对呀， 那空运肯定是有的。而且我都听说过有人说，我这榴莲是新鲜的，刚空运过来， 今天早上刚，对， 哎，刚摘下来的， 立刻到了， 刚砍下来的。这是好像有这样的先例，但是榴莲能不能够在国内的航班，比如说在中国的一些航班当中啊，在客舱里面托运，这个呢，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经历，我在论坛上发现了好多有意思的一些大家说法。有人说，我就带过呀，我从泰国带回来过，我从泰国带回，在机场出进出都没问题，就是出泰国的海关，进中国海关都没问题。那事实上，有人也提出反对意见，说我们也曾经带过，就是想要托运榴莲，很新鲜的榴莲带回来作为手信送给朋友。第一点，从那个进入海关，就是出那个泰国，比如说或者马来西亚或者印尼的海关的时候，好像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他会提示一下，但是没有问题，你可以去。但进中国海关的时候，很多城市的海关 对 出都有问题。 对， 为什么？你进入中国海关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啊，就是水果、肉类， 新鲜的，对， 不能够随便带进来。为什么？有检疫检验法啊。 对， 就是你没有报关的东西啊，这个东西还不是说你临时报关就可以，它要需要一个申请， 对， 需要一个程序的。 对。 后来我就再找，我说那到底这个东西是怎么运的呢？那能不能这个个人运呢？后来发现很巧的是，在去年大概年底的时候，你知道咱们的中国的机场呢，我们这么说吧，按经验来讲，你不会把榴莲从北方运到南方去吧？这是不可能， 对 吧？都是南方运过来吧？ 对对。 好，我们就以南方的一个机场作为例子，广州的白云机场。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飞广州啊。广州白云机场从去年有一个规定了，新的规定就是榴莲如果是要运输的话，可以空运。怎么空运呢？过去讲啊，在白云机场，他们那边要运榴莲是不能够上飞机的客舱以及货舱的，就是只能通过陆路运输了。那现在为什么可以进入货舱运输？是因为包装改进了 啊？ 怎么包装？我听那个复杂的程序，我觉得各位你知道你吃的那口啊，得多麻烦。它现在是需要几层几层的那个真空包装，然后真空包装外面还有什么什么膜什么什么膜，所有东西贴起来，你完全不知道那个箱子里是什么，就是那个大包装里面。然后你走近了，你就拿警犬鼻子闻，估计也闻不到一点味儿。就是这么厉害的包装才能够进入货舱。那如果是个人要运的话，大家不关心那个货运啊，我们关心个人能不能托运，或者个人能不能经过那个货舱把榴莲运回北京来。白云机场也有规定，说这样。你先去找一家那个货运的代理公司，你看麻烦不麻烦啊？不是你到机场以后你说我托运行李就可以了，我装进去，你找到他们，他们指导你 把它先包装起来，就是像人家那个货运包装一样包装起来，包装起来以后他们先闻，不是他们先检验一下，检验包装合格了，然后给航空公司再检验一次，合格了然后再运。你说费这么大劲，可能我估计没几个人个人运了吧？ 我还是直接这把电商平台 下单还是买吧，对吧？ 对对对对， 还是买的好。所以我就说啊，这件事情你看啊，我们看到的在印尼的这个航班遇到这个麻烦，不仅仅是在他们国家，而且刚才你说了，你说在客舱里面是不是他也会闻到？这个我就觉得吧，就跟包装有关系。 对，绝对是这样。如果按照张帆刚才所说那种标准来， 按照我们中国的标准来 的话，对， 你就不可能闻到味道吗？ 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航空公司也觉得很委屈啊。 嗯嗯， 把榴莲放在货舱中运载是不违反任何规定的呀，因为任何航空公司在航班上搭载榴莲都很正常。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吗？ 对啊，你们怎么吃到呢？ 是， 只要按照规定的流程和程序妥善包装，装在货舱里就可以了。 嗯嗯嗯，这个航空公司的发言人还解释了一下，说这个规定啊是允许运上3吨榴莲的。刚才 这事儿你们只有2吨、啊、 对， 没 到那个没到那个上限的数字。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吧，就是大家如果在客舱里面能闻到这个味儿，那绝对是不答应的。 嗯， 我知道你是没关系的， 我可能会全程很享受。 真的吗？ 然后一直问。 我听到的说法都是说吃起来没问题，那闻还是不行吗？ 就你闻到以后想吃， 这是什么道理啊？ 闻到以后很想吃，然后就会不停地问空乘能不能给我拿一个，能不能给我拿一个，也许是真的。 所以在空中的餐食当中，应该榴莲这种食品都不存在， 肯定不存在， 不能用。 对对对对 啊，密闭空间你倒好，你说你闻到想吃，如果是稍微像我这样的人，稍微闻不了这个味道的， 可能全程很难受。 比如说3个小时、4个小时的飞行， 对对对， 开玩笑呢？ 对， 那我那个打开门就不要怪我了 啊！还是要提示大家，去到东南亚很多国家一定要遵守就是公共场合的规定，榴莲还有一个就是山竹， 山竹 都是按要求不让你，尤其在酒店房间里面去食用的， 就是公共的那个密闭的空间， 公共密闭空间不能吃榴莲、 啊、 然后像酒店房间里面是不允许你把山竹买回房间吃的，因为山竹其实没有味道，但是它招蚂蚁。 哦，它甜度太高了， 特别招蚂蚁。对 对，有些餐厅呢是这样，像我这样的人就受委屈点了哈，就餐厅其实也算是密闭公共的嘛，空间嘛，对吧？ 到了东南亚很难， 他们那餐厅里面都是这样的，一大排一大排上， 对对对， 没办法，所以大家只好是区别对待，有些餐厅你进，有些餐厅不要去。 对对对对对。 光榴莲这个味道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啊， 因为咱俩就是完全是两派。 哎，对， 两个极端， 这个支持我的我觉得还是占大多数。来，我们继续说说味道，刚才说的是榴莲的味道，接下来说说还是比较窜的味道。 这个其实是发酵的味道嘛。 啊、它还是会侵袭哈。 对、韩国首尔3500多人挑战腌制泡菜， 泡菜的味道 吉尼斯纪录。 嗯， 对，我们一直亲切地称这个国家为泡菜国。 其实挺好的，因为他们的这种泡菜，或者说咱们其实东北也有类似的哈， 对， 这样的泡菜呢能够解决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吃不下饭。 嗯， 这个开胃真的是很好。 嗯，又酸又辣。 看来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泡菜？ 我不爱吃腌制食品、 哦、真的 腌制食品我 像四川泡菜啊什么的都 都不爱吃。 那比如说、 咸菜什么都不爱吃， 咸鸭蛋也 咸鸭蛋还可以，咸鸭蛋我吃蛋黄。 松花蛋呢？ 松花蛋行。 哦，你这挺奇怪的，都能吃那么臭，不是那么重味道的人哈、腌制味道不行。我们刚才说的这件事情呢，是韩国首尔最近的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诞生。他们呢有几千个人汇聚在，刚才你说了3500人哈， 对， 汇聚在首尔市中心来挑战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也是他们的第5届首尔腌制泡菜文化节当中的一个重头活动。 在文化节最后一天，3500多人集体挑战同时腌制泡菜人数的吉尼斯纪录。此前的纪录在2013年创造的，是2635个人同时腌制。这次活动呢，腌制的泡菜将会全部捐赠给社会弱势群体。 嗯，他们是有这样的记录，你看咱们有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是怎么弄的？ 先人做饺子， 哎，对对对对， 包饺子， 还有什么火锅？ 哦，火锅， 就是一大火锅， 对对对对对对， 那火锅大的，我觉得都能跳下去游泳都没问题。 对对对， 所以每个国家你看自己的这个特色的美食，总能够创造不同的记录。 是， 像吉尼斯世界纪录呢，在有些国家我觉得就免了吧，就是比如说像泰国、马来西亚什么的，那榴莲都集体吃榴莲记录，你说得害了多少不吃榴莲的人？ 你还在想那事儿呢？ 他们国家，我就再问你一遍，他们国家就是在那些生出产榴莲国家，会不会有人也不吃榴莲，不吃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哎，应该很少吧，不然怎么活？ 你去了以后，反正是就是 没发现 大快朵颐的， 对，大快朵颐， 特别 太好吃了。我跟你说，榴莲配米饭可好吃了， 恶心死了。 哎，好了，不说这个了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在亚洲停留， 吃点好的。 好，去到日本，这个听上去很好吃，但是可能会买不起。这是一个天价日本顶级松叶蟹，单只拍出了2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也得有 你除一个十几 十万块钱， 除一个十几。 对， 刚才你说什么蟹？ 松叶蟹， 我都没 听 说 过。 哎，真有，我没听说，你也没听说过东西啊？ 对，同时没有听说过。 好吗？据说刚才说的这个地方是日本螃蟹捕获量最大的一个地方，叫鸟取县。 嗯， 上周呢进行了一个这个松叶蟹的拍卖。他们这个松叶拍卖是每年一次的啊，年度的。这个松叶蟹当中最顶级的还有一个名字呢，有一品种叫五辉星松叶蟹。 完全不知道。 越说越像我说那松花蛋了啊。像不像这里面有松花的？这个今年呢，说突破了2016年单只130万日元的最高价，拍出了单只200万日元。刚才那个袁一说了，大概10来万人民币啊，12万人民币的一天价。 嗯哼，啊，松叶蟹这是学名， 你吃过？ 你一找这个图片，大家吃过爱吃日料的人就见过了，就是那种就是寿司店，日本寿司店或者。就是相对能吃到一些什么会席料理啊这样的地方都能见到，它那个壳是有点那个头上尖尖，然后两边圆圆的， 没有吃过， 然后腿相对要长一些的， 这看着都没什么肉，我觉得 很有肉，它每一条腿里面的肉， 哦，是腿里面的肉是吧？ 身体里也有肉， 我看着就是那个腿长， 对，腿很长， 别的地方 又细又长的腿，很好吃。 这个说这个鸟取县，它有个鸟取港啊，这个港口，11月7号。他进行了这样一次拍卖活动，当天捕获的这个叫五辉星松叶蟹，只有3只，你看这量少，所以为什么贵呢？啊，每只呢就是200万日元。 五辉星，我们介绍一下，是这个鸟取县在2015年认定的最高级别的松叶蟹品牌，就像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在河蟹当中地位 一 样， 哦， 就感觉是这样的啊。此前在2016年拍出过单只130万日元的最高价。这个鸟取县政府人士表示说呢，五辉星是由市场相关人士进行审查之后认定的，通常只占逾期整体渔获数量的0.01%到0.03%， 确实很少， 太少了。 哎，这东西为什么它这么少呢？在日料店卖这东西也很贵吗？ 这个不便宜 哦。 对， 就是普通的还没到我们说的五辉星级别是吧？ 对， 就已经很贵了， 就已经不便宜了。 我们看到这个知名的一个啊指南，米其林指南啊， 轮胎指南， 对，曾经在他的官网上介绍过鸟取县的这个五辉星松叶蟹。由于这个五辉星的这个松叶蟹呢，每年捕获量是不一样的，鸟取县的他们的那个旅游局啊，观光什么什么交流局，他们的那个负责人就说了，能不能捕得到或者买得到这个五辉星的松叶蟹，每次都是未知数，没有任何餐馆跟你能保证说，哎，到我们这儿来一定能让你吃到五辉星。不可能，说这话都是假的。 对，包括米其林指南也指出，要能被认证为五辉星，至少要满足5项标准。 听 好了，听听你是不是不小心吃过？对， 不小心，那还不毁死了。 甲壳至少要达到13.5厘米，这是一个尺寸。 壳啊？ 对。重量至少得1.2公斤及以上，蟹脚完整，还不能是那种爱打斗的那种类型，蟹脚完整而且排列美观，颜色鲜艳，光泽佳，蟹肉紧实丰满， 听着像卖螃蟹广告， 对 吧？ 对， 这个你不是刚才说那湖里边的蟹吗？每年都好多广告都要说说自己的那个蟹是什么品种的， 包括那个《风味人间》的时候，第一集里面不就讲到了大闸太湖大闸蟹 哦， 说是太湖的大闸蟹，对。 像你们这样就吃湖蟹的，对这个五辉星不在乎吧？ 不一样啊，它那个肉质还是不太一样，虽然也都 你是看上价钱了吧你？ 不，虽然也都发甜，但是它那个甜的方式不一样， 是吧？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从小饮食习惯，你就觉得说，哎，好像阳澄湖大闸蟹更适合把那个蟹黄、蟹膏弄出来，然后炒一炒，然后配米饭，秃油拌饭。 哦，秃油拌饭，对，那现在很流行。 哎呀， 虽然已经吃过饭了，这个所以吃湖蟹和海蟹，它并不是那个鄙视链就一直存在的啊，有一些品种 不一样，对它做法不一样， 对，你还得尝尝鲜。 是。 哎呀，说的这个海里的动物啊，除了吃以外，你还可以看啊， 可以观赏一下。 接下来看说说马尔代夫，马尔代夫不是让你去吃这些海洋生物，而是让你在豪华的海底酒店来观赏它们。 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啊，宜人海景不用多说了。有一个 一酒店， 对，有一个国际酒店集团在当地兴建了一个全球首家豪华的海底酒店，让客人就能够在客房里近距离享受各种这个海洋生物的观赏。 只能看不能吃。 对，这其实之前已经有报道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成型了。 是啊，说这家位于伦格里岛的酒店耗资1500万美元，以钢铁、水泥和坚固的丙烯酸树脂建成。啊，这东西可能比较结实吧。啊，这个酒店分为水上和水下两层，供9个人同时入住。 我突然想到了巨齿鲨，他们那个办公地点就是在海底。对， 哦，能看见那海里面的生物哈。 能啊，能啊，能啊， 也是那种观景的玻璃啊。 巨齿鲨不是还出现了吗？ 哦，我看过那预告，因为我片子没看，看预告就是它冲着那个玻璃一下过来。 对对对对对，上下两层是一道旋转的楼梯来连接的。 这酒店 下层为这个处在水底下5米的地方，没有那么深啊，只是5米而已。是有一间以马尔代夫的土语。Maraca， 我不知道是怎么念啊，一指珊瑚， 挺像那么回事儿。 命名的特大套房，房内呢是有客厅、睡房、浴室以及透明的天棚。住客在房间里可以看到鱼儿啊、海洋生物啊，眼前游来游去。你知道马尔代夫的海底生物颜色特别鲜艳，特别好看。 没看过， 我看过图片。 啊，真的，你也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 太好了。那个刚才你说那个浴室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冲着冲着那个虾呀鱼呀就冲出来了？反正在海里嘛。这个酒店的上层，刚才你说的是那个底下嘛，上层有一间双人床睡房，刚才的那个像洗澡的地方、浴室啊、化妆间啊、健身房啊、综合用途的客厅啊、厨房、酒吧，还有一个可以观赏日落美景甲板的饭厅，都在上层。 就是这个跃层是那种水下一层、水上两层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除此之外，上层还有一间配备特大睡房的这个睡床的睡房。 嗯。 房间内是有一个面向印度洋的浴室。 嗯，对。 更令人惊喜的是，还是有一个天际泳池。就现在很流行那种用一块玻璃面板拦一下，但其实感觉是无边泳池。 看起来像是你在大海里 海里游泳一样，对。 这地方是好哈，就是 价钱也很美丽， 肯定啊，它只能9个人入住，你就想所有的资源都是这样的， 对， 它有限制的时候一定是天价了。 嗯哼， 不过我觉得估计这个地方如果除了入住的这些客人之外，是不是也会开放一下就 参 观，对吧？ 对， 我觉得体验一下也倒还可以， 让大家看一看嘛，我住不起还不能看一眼了， 对，住不起又买不起。 好吧，稍事休息一下的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 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御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7.6，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我们的环球趣闻录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咱们环球趣闻录就一个主题，他们是风味人间，咱们风味一天啊。那么今天就说说这个味道的事情。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这个事儿吧。说英国一个酒店啊，推出了一个无限畅饮。说的无限畅饮，咱这个脑子里全是广告是吧？ 全是可乐是吧？ 对对对对，无限畅饮，无限畅饮什么呢？无限畅饮的香槟订房套餐。 哎，很多人是爱喝香槟的，那么去到英国伦敦旅行的时候就可以入住到这家 Home House 酒店和俱乐部。这个酒店推出的无限畅饮香槟订房套餐呢，就可以让你入住期间免费享用高级香槟。 那得多少钱呢？因为我知道那好香槟可不便宜呢哈。 便宜香槟也不贵。 那个这家酒店呢是位于伦敦的玛丽勒本地区，哎呀还挺古老的，1775年建的，上个世纪末还被列入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名录了。 哇， 后来变成一个私人会员俱乐部了。 那我觉得没有香槟喝也还挺值得体验一下的。 那已经很贵了，就是没有香槟的估计不便宜。买这个叫无底卧房套餐的客人，无底其实就有点像是无限畅饮的那个意思啊。这个客人呢，除了入住私人套房，24小时享受客房送餐服务。 哇，这太爽了，因为英国几乎没有什么外卖这一说。 啊，真的。 哦， 现在 外卖就吃披萨，反正 现在应该有了吧？什么沙县 啊？真的会有提供外卖吗？ 是吧？ 你想，我觉得无法离开这片土地的原因就是，这片土地可以让你随时想吃什么就可以喊到什么。 所以就是每次有出国机会的时候都得想， 哎呀， 那么多天没有外卖， 没有宵夜怎么办？ 哎，再听啊，我们刚才说的24小时享受这个英国的这一家套餐服务的客人，哎，送餐，然后还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间免费畅饮。包括叫做明月香槟在内的高级香槟， 它一定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品牌 吧 我也不懂。 反正到时候呢，据说你不用再下楼了啊，就是有人专门有服务人员给你端过来 试酒。对， 嗯， 对。 套餐分两种，针对会员和非会员价格不同。一种套餐呢，包含私人套房和两人免费畅饮高级香槟。购买另外一种套餐的客人呢，你还可以邀请最多十个朋友前来一起喝，就可以有那种开 party 的感觉，砰，然后哇这样洒的感觉。 你开过吗？你干过这事吗？ 电视剧里面不都是这样吗？ 你没开过啊？ 但我从来没有这么喝过。 哎呀，下回给你弄一瓶开个，便宜的啊，有，开这个很爽的。 可是我没有开过这么爽的， 每次都是我来，嗯，就是人多人少都是我来。 就你有技巧的是吗？ 反正我开熟练， 不见得每次都能成。 其实就是那个，你只要按照规程来，比如说你不要先把塞子弄得活了，或者你把那个铁丝就是绕的那个东西， 嗯， 你完整的取下来，嗯，你其实并不难，没有你们想象那么难。 太好了， 哎，下次你，那个， 邀请你， 哎，对，没问题，你下次弄好的香槟啊。 啊，不是说开便宜的吗？ 这便宜的是我拿，那个你下一次骑自行车。哎，这个得冠军的时候环法开一瓶，好吧？那个刚才说了，这个酒店方面呢，它是两种套餐嘛。那面对购买套餐的客人，他有一个要求，而且唯一的要求 啊。 这个唯一的要求是对的，就是刚才我跟袁一在说那个狂欢的那一下的时候，其实是不太允许的，不被允许， 因为你浪费。 对，但是不能用香槟来互相喷洒，或者是洗澡。 对， 有人真这么干是吧？ 对，因为首先这就是一种很无理取闹的一种行为。 那可是你不觉得那个爽吗？就是那个比赛结束以后，你看每次哈，或者是一个，有时候赛事，有的时候是剪彩吧，是吧？每次在那个完了以后，在典礼上要打开，然后对着。 我觉得特殊情况下可以有这么一次。 对啊。 但是你入住别人酒店，你如果这样喷洒，首先会把别人设施弄脏。 啊，对，这个倒是。 其次，你要用来洗澡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很过分。 这个我很无法理解。 对，无法理解。 小时候听童话里面讲，是有用牛奶洗澡的， 牛奶浴， 对吧？嗯， 对，什么玫瑰花瓣啊， 也听过好像葡萄酒的什么东西的，但是用香槟，你说那么大气儿，哦，是为了泡泡多是吧？ 那个碳酸吧，不一定是香槟，就是碳酸，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清理毛孔里的一些脏东西。 就是，护肤品里面有这样的东西？ 对，有那种清洁性的面膜是有这种原理在的。嗯，但是也不见得非要用香槟， 香槟的甜度多高？ 对，气泡水就可以了。对， 香槟这个东西啊，我提醒一下，就是很多人认为，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啊，香槟太好了，很好喝。 嗯， 你肯定是没有被香槟弄醉过。 哇，香槟就是那样，就是你喝别的酒，如果喝的差不多，你觉得还能喝的时候，你喝上一杯香槟，你就倒了。 学得快，这个经验真的是可以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东西确实是，它可以通过那个二氧化碳的东西， 对， 在体内迅速的催化， 对，把那酒精全都催化起来。 所以下次大家就知道怎么喝香槟了啊！最后，在他们都喝的差不多的时候， 上一杯香槟。 对，好，我刚才喝过香槟了，接下来咱们。看看快餐店遇到一件事儿 说是停车的事儿。这个英国一对夫妇在伦敦郊区一处免费停车区停车用餐，结果收到了罚款单，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车停在了星巴克的门口，却进了隔壁的麦当劳。 这个太容易碰到这种事儿了吧？ 啊，就看哪有停车位停哪儿呗。 咱们这儿好像一般，就这俩快餐店可能不太容易打这样的架，但是咱们的中式的餐厅门口是吧？特别是在那个餐厅，对。嗯，鬼街好点啊， 鬼街现在治理的非常 好， 路边一辆车没有， 这是对的。然后有一些你像有一些那个，比如说餐饮比较集中的小街道，那小饭馆比较多的地方，都是自己画一圈啊，就是你停我这儿，你就得进来吃饭。他开始都挡着嘛， 对， 他说在这吃饭啊，然后拿开， 对。 所以你看啊，在这个英国他也是这样啊，说这一对夫妇凯特雷曼德和他的丈夫驾车。开到了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附近的一个购物区，看到这个告示牌上写了说可以免费停车一小时，好啊，于是他们就停了车之后吃了一顿麦当劳啊，然后用时大概半个小时，还没到一个小时呢，然后开车要离开了。一个月之后收到了停车服务企业，哎呦，这个英国还真有这停车服务的专门的管理公司啊，开具了一张罚款单，罚单金额大概是60英镑，541块钱人民币。 真的，他们那儿一旦罚就是一个巨额的， 我想他们麦当劳快餐应该不至于这么贵，是吧？ 对，就会让你 很便宜。 对， 他理由就是说，你们啊把车停在了星巴克的门口，你们进的是麦当劳的餐厅。根据他们这家企业的说法呢，那是两块不同的免费停车区，你停错了。 那这个车主说了，整个停车区只有一个入口，我们下车走大概30米就进了星巴克旁边的麦当劳吃饭，然后走开，一共30分钟，完全在规定的一个小时免费停车时间内。 这两口子啊，在搜索的时候就发现论坛上有很多人吐槽收到类似的英国的这种罚款的单子，就是你停在 A 家的门口，进了 B 家。 关键两家挨着，你也很难区分出这个中间线这地方我是停还是不停。 我觉得两个商家死脑筋，这就是、 嗯、 是吧？ 嗯， 你来的人不可能只进一家东西吃饭嘛，那肯定是有选择。 那人说了，这不是我们开的罚单，这是第三方开的罚单。 哦，管理公司。 对啊， 管理公司更是死脑筋。 管理公司，哎呦，终于可以 罚一回了。 对。 然后这个规定呢是这样的啊，说这两口子呢虽然接到了这个罚单，但是可以就是可能不必缴纳这笔罚款， 嗯、 因为按照相关规定，如果在驶离现场后超过14天才收到罚单，可以忽略掉。 他们是一个月之后收到的。但就是反正这个事情吧，因为当地就是还是有很多一些细则的，大家需要这个去好好的询问一下。比如说你自驾在英国，它是完全跟你的信用卡绑定的，所以你当时还车的时候，租车公司不会来查你的各种账单，就是罚单。 你感觉流程特别简单？ 对，是特别简单的。但你回到国以后，很有可能会收到罚单，比如超速。比如说你违章停车或者什么什么，它都是跟你的信用卡绑定， 而且信用卡一旦绑定之后，如果绑定之后会不会就直接就扣掉了？ 会的，会直接给你扣掉、 哦、所以人家不在乎说跟你在 对租车公司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违章了或者怎样， 对对对对， 你自己遵守规定就好了， 对对对， 别出事别把车撞坏， 对 对, 对，所以大家行驶的时候还是要 注意。咱们现在是这样的，咱们在租车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叫叫做那个违章或者那个交通法的那个押金是吧、 嗯、 那个押金在大概是几十天或者甚至一个多月之后才会退给你，就是如果没有违反的话， 对对对， 如果有违章的话他会从那里面直接扣掉， 对对 对, 对, 对， 是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尤其是你吃快餐的时候小心你进的是哪一家餐厅，你先问一下， 看好了停车区域，对，确认好再停。 他们也不知道在地上画个那个那老爷爷的标志是不是， 老爷那个是 啊，那个不是 黄头发的， 对对 对, 对， 小丑， 我说错了， 嗯， 要我又把那个进了这家说那个麦辣鸡腿堡的事重复了一遍。好，接下来咱们离开英国，咱们来看看还有哪些趣闻。 我们现在说这个看似很浪漫但是又很危险的举动、 嗯、 应该被称作最冒险的求婚。国外有一对情侣悬崖边生死相许， 哪个求婚不冒险啊，都挺冒险的。 哎，你这话说的， 而且有的是冒一辈子要是答应了就更冒险。 好了好了好了，你能不能给点正向的指引、 啊、好好好， 国外有一对情侣约翰森和女友克莱尔挑战极限、 啊、 他们跑到挪威的一个悬崖边去求婚、 啊、 当时呢他们走到悬崖上没有做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男方向女方求婚了。两个人走在这个悬崖特别危险，就往前一步、 啊、 或者是因为你心情过于兴奋随时都有可能会坠崖身亡。 我说什么来着，只要你往前一步这辈子完了。 那往后退一步是表示拒绝吗？ 哦，正经来说啊、 嗯、 这个地方特别危险，就是危险到很有可能就失足是吧，掉下去。两人的浪漫求婚过程呢，人家不但是有这个求婚过程，还拿无人机给拍下来了。 嗯， 画面上看到的是这个男的约翰森跪地求婚，他们老是这套啊。随后克莱尔直接跳到约翰森的身上， 这个跳动作太危险了 是吧， 万一两个人一起掉下去， 那就是不求但求、啊、他们完成了这场最冒险的求婚。你这女的得多激动啊，等了多长时间了、 嗯、 是吧 铺垫了多久终于请来了、 首先要声明一下，这两个人呢确实有这样的举动呢，也不是说他就是心血来潮， 对， 因为约翰森这个男的他经常在他的社交软件和其他网站上分享自己和女朋友克莱尔环游世界的一些影像资料。两个人呢最近除了在北欧之外呢也会去了什么葡萄牙摩洛哥旅行，就是两个户外旅行达人。 我觉得这个方式挺好的，就是回想一下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那个决定是在如此就是危险的极险的情况下做下的这个决定、 嗯、 往后的人生当中还能有什么事儿比这个更命悬一线呢，所以有什么事儿是可以让我们分开的呢， 真感人说的、嗯、 是不是，我这么一着吧是不是就对了，就非常圆满、 嗯、往后一想那时候干嘛呢 那个时候 冒那么大的危险、 就为了把你娶进门，结果呢？ 结果呢？更危险的事儿还在后头， 不可能再出现更危险的事儿了。 好吧，好吧，就是有困难共同度，这同舟共济。 对对对 对, 对， 是吧？嗯，说的好像挺兴奋了。来，我们今天还有时间哈， 对，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趣闻。 嗯， 这个趣闻，我们这样吧，我们还是说前面说那个消防车的事儿。你看我说有了火啊得灭火啊、 嗯嗯、 刚才火大了。这个英国凯西克附近的湖区呢据说有一个特别独特的度假屋， 嗯， 这个度假屋呢